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推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欣赏李修文的散文《羞于说话之时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剧本《父亲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害羞是我们都有过的体验，但是害羞究竟是怎么产生的？它又有什么含义呢？首先请欣赏李修文的散文《羞于说话之时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大概在十几年前，一个大雪天，我坐火车从东京去北海道，黄昏里越是接近札幌，雪就下得越大，就好像我们的火车在驶向一个独立的国家。这个国家不在大地上，不在我们容身的星球上，它仅仅只存在于雪中。稍后月亮升起来了，照亮在雪地里，发出幽蓝之光，给这无边无际的白又增添了无边无际的蓝。当此之时，如果我们不是在驶向一个传说中的太虚国度，那么连我自己都不相信。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就坐在我的对面，跟我一样也深深被窗外所见震惊了。老妇人的脸紧紧贴着窗玻璃朝外看，看着看着眼睛里便涌出了泪来。良久之后，她对自己的丈夫甚至也在对我说，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，觉得自己是多余的，多余的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。我一直记着这句话，记了十几年，但是却也爱恨交织。他提醒我，当造化、奇境和难以想象的机缘在眼前展开之时，不要喧嚷，不要占据，要做的是安静的注视，是沉默。不要在沉默中爆发，而要在沉默中继续沉默。多年下来，我的记忆里着实存储了不少羞于说话之时。彼得堡的芭蕾舞，呼伦贝尔的玫瑰花，又或玉门关外的海市蜃楼，他们都让我感受到言语的无用，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羞愧。害羞是什么？有人说，那其实是被加重了的谨慎和缄默。可是人为什么要害羞呢？其中缘由至今莫衷一是。美国人吉罗姆·卡格恩找了满世界的人做实验，最终还是无法确定害羞的真正缘由，或者说他已经找到了答案。任何存在都可以导致害羞，害羞竟然无解，难怪他席卷裹挟了如此多的人群。甚至害羞还没有来，我的身体就有了激烈的反应，心脏狂跳，胃里就像藏着一只蝴蝶般紧张不安。格罗姆·卡格恩的患者如是说。不不，我说的并不是这种害羞，这是病，是必然，就像不害羞的人也可能患上感冒和肝炎。我要说的其实是偶然，不单单看自己的体内发生了什么，而是去看身体之外发生了什么。明月正在破碎，花朵被露水打湿，亦或雪山瞬间倾塌，穷人偷偷地数钱。 所有这些，他们以细碎而偶然的面目呈现，却与挫败无关，与屈辱无关。如若害羞出现和发生，那其实是我们认同和臣服了偶然，偶然的美和死亡，偶然的卫星升空和仙女下凡。他们证明的却是千条万条律法的必然，必然去爱，必然去怕，必然震惊，必然恐惧。所以我说的害羞，不是要强制我们蜷缩在皮囊之内，而是作为一段机遇，一声呼召，让我们去迎接启示。世界何其大，我们何其小，我们站在这里，没有死去，没有更加徒劳，即是领受过了天大的恩典。就像有一年我去了越南，那一日黄昏之际，在河内街头我目睹过一场法事，其实足有上百个僧人陆续抵达，坐满了一整条长街，绿树之下袈裟层层叠叠，夺目的西光映照过来，打在僧人们的脸上，打在被微风吹拂的袈裟上，就像此地不是河内，而是释迦牟尼说法的支援精舍。随后吟诵开始了，这清音泛唱先是微弱，再转为庄严，转为狮子吼，最后又回到了微弱。当他们结束的时候，一切都静止了，飞鸟也都纷纷停落在屋顶，在场的人足足有20分钟全都默不作声，就好像释迦牟尼刚刚来过，又才刚刚离开。但就在这短暂的聚散之间，地上的可怜人接受了他的垂怜。袈裟、绿树、梵唱、西光，还有羞愧的说不出话，此时言语是有用的吗？乃至我们去看去听的感官，难道不应该被取消吗？应当让这奇境和狂跳的心孤立的存在，像海市蜃楼一般的存在。如此，当我们回忆起来，才要一遍遍地去确认它的真实，确认我有过羞于说话之时。如果你没有忘记，那么这些羞于说话之时，不管是寥落还是繁多，它们就是散落在你一场生涯里的纪念碑。是纪念碑，不是一口口的井。如若是井，你就有可能跌落下去，那便是执迷，乃是喧哗，害羞不值得供奉。值得供奉的仅仅是你的害羞之物。他们的衣襟里没有藏着刀剑，也不存在奔你而去的意识和阉割。梵高害羞，在星空底下麒麟，求神饶恕他的罪，一转身便割掉了自己的耳朵。卡夫卡这个害羞到怯懦的保险经纪人，一边迷恋爆花的香气、锤子的敲打声，说是这些才能令他感到安全。但是当一次次的婚约逼近，他的拒绝也是激进凶残，这自然是极端的例证。再说今日生命之树的导演特伦斯·马利克，说起这个人，他一生里可谓遍布着羞于说话的时刻。因为害羞，他几乎不肯站在任何颁奖台上，可是当他在拍摄这部堪称杰出的电影时，害羞却变成了惊人的偏执和专注。火山的爆发、星云的漂移、潮浪的涌动都被他绣花般记录了下来，非如此便饿狼般不肯放过自己。 欲望号街车的作者田纳西·威廉斯如此回忆他的害羞生涯之起初：上中学几何课上，我走神了，往窗外看，正好看见一个迷人的姑娘，我盯着她看，没想到她也在盯着我看，顿时我的脸开始发烫，而且越来越烫。从此以后，只要有人盯着我看，不管男的女的，我的脸就开始发红发烫。实在是悲伤的是，到了这个地步，害羞已经不仅是害羞，它是病，是逆风直惧必有烧手之患，我也是。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，觉得自己是多余的，多余的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。十几年下来，当初那个老妇人的话我一直都记得，而且记得越来越牢。到最后他就变成了怪物电影里的猛兽，我先是饲养他，然后又被他反噬， 我越是想扎根于更多的羞于说话之时，那种纯粹而剧烈的害羞便在我身上粘着得越紧。说话的声音，翻动书页的声音，乃至碰杯的声音，都要小，都要轻，不如此便不能放心。日渐加剧之后，它便成了病，病一发作就叫人紧张难安。几年来我一直都在写剧本，实话说吧，写剧本这桩事情并未给我带来什么痛苦，唯有一件事例外，那就是每一次的剧本讨论会，每逢此时我就如坐针毡。说到底，不过是十几年前听过的那句话又在作祟，时至今日，它已深入到我的骨髓。什么是写作？它就是写，沉默的写，不见天日的写，它怎么可以被说出呢？但我不说，自然有人会说，说桥段，说转折，我一边听一边心惊肉跳。轮到我说了，我几乎已经心如刀绞，之前的全部生涯都变作一片即将崩塌的堤岸，我每说一句话，一块裂土就离开了堤岸，抢先落入水中。往往说到后来，巨大的虚无感降临，我便觉得我自己是个叛徒，我不仅背叛了此前有过的羞于说话之事，也背叛了写作，背叛了写作中的困难、神秘、不可捉摸和一切不能被说出的东西。我还没有去写，就先说出来了，这使我看上去好似一只油滑的寄生虫。这便是人活于世的诸多悲哀之一种。想嫁给皇帝的人勉强做了压寨夫人，练了十年长跑的人只能奔跑在送信的路上，期间还要夹杂多少明珠暗投、指鹿为马，只把杭州做汴州。或早或晚，我们要活成最厌恶的那个自己。既然结局已定，我们越往前走一步，便越是在背弃自己的路上更往前了一步，而得救还遥不可及，我们仍需丢弃害羞，去争吵，去斥责，去辩论，去滔滔不绝。唯有经过了这些，安静下来，想起自己如何度过了无数虚妄里的困顿和奔走，这才害羞，这才说不出话来。事实上，时代变了，你我也变了，世间照样存在于叫我们羞于说话的物事，但它们不再是雪和玫瑰花，不再是袈裟和海市蜃楼，它们渐渐变作了我们日日制造又想日日挣脱的妄念与不堪。譬如几年前在祁连山下，半夜里道路塌方，数百辆车全都堵在了一起，我下了车，在山路上闲逛的时候，突然看见了一群哭泣的羔羊，却原来卖羊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进城里，怕时间来不及，于是便寻了一块空地开始了屠宰。天上的星辰伸手可及，青草的香气在旷野上飘荡，香气里又夹杂着血腥的气息。数十张被剥掉的羊皮就摊放在公路边，也摊放在待宰的羔羊面前，他们除了流泪，甚至都不敢不踏过血污走向屠宰场的中心，但他们全都在流泪，月光寒亮夺目，我看得真真切切。终究有一只羊发出了哀鸣，其后暂且还拥有性命的羊羔们全都一起哀鸣起来，但月光照样寒亮，青草的香气照样飘荡，此时让人羞怯的不是美景，而是生死。但在生死的交线，我羔羊乃至杀羊的人却都是无能的，我们既不能叫月光暗淡以匹配死亡，也不能叫血腥之气消散以抵御哀伤。不仅如此，就算离开这里，我还要在更多的地方，长街和小巷，穷途和陌路，我还要在更多的地方变得更加无能。一如那群羔羊，哀鸣不能使他们离开死亡，反而让他们离死亡越来越近。我们竟然置身在如此乖戾的一场生涯里，不自禁的我又想起了那句话来，这景色真是叫人害羞，觉得自己是多余的，多余的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。只是这一回，要再说一次，让人害羞的、说不出话的，不再是美景，而是生死，是面向生死的无能，无能的羔羊和屠宰，无能的月光和青草，无能的八千里路和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亲爱的，如果他们都不能让你羞于说话，那么你就是可耻的。 好了，李修文的散文《羞于说话之时》我们欣赏完了。对不同人来说，羞于说话的情境是不同的。究竟什么时候是羞于说话之时？